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进程调度的第二篇，主动调度是如何发生的。上一节啊，我们为调度准备了这么多的数据结构。这一节呢，我们来看调度是如何发生的。所谓进程调度啊，其实就是一个人在做 A 项目，在某个时刻换成做 B 项目去了。发生这种情况呢，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 A 项目做着做着，发现里边有一条指令叫 sleep。也就是说他要休息一下，或者呢正在等待某个 IO 事件，那没办法了，就要主动让出 CPU， 然后呢可以开始做 B 项目。第二种方式呢，就是 A 项目做的实在是旷日持久，实在是受不了了，项目经理这时候介入了，说项目 A 啊，你先停一停，你 B 项目也该做一下，要不然 B 项目该投诉了。那这一节呢，我们重点来看方式一，主动调度。在这里啊，我找了几个代码片段。第一个片段呢是 BTRFS， 他在等。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35， 等待一个写入。这个 BTRFS 呢，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件系统，感兴趣呢你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不感兴趣呢也无所谓啊，我们的重点不在这一块。这个片段呢可以当做写入块设备的一个典型场景。写入它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肯定是用不上 CPU 的，那还不如把 CPU 呢让给其他的进程。就像下面这段代码展示的一样，这个 BTRFS waiting for no snapshotting writes， 它最终会调 schedule 让出自己的 CPU。 另外一个例子呢，是从 type 网络设备呢等待一个读取。 type 网络设备是虚拟机使用的网络设备，当没有数据来的时候呢，它也需要等待，所以说呢也会选择把 CPU 让给其他的进程。我们看下面这个代码，就是 type do write，它里面呢会有一行注释，叫 nothing to read, let's sleep， 没什么可读的，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它也是调 schedule 这个函数。那你应该知道，这个计算机啊，它主要包含处理、计算、网络、存储三个方面。计算呢，它主要是 CPU 和内存合作来完成的。网络和存储呢，都是和外部设备进行合作。那在操作外部设备的时候呢，往往要让出 CPU， 就像上面的两段代码一样，它会选择调用 schedule 这个函数。那接下来我们就看 schedule 这个函数它的调用的一个过程。 schedule 这个函数的大部分的逻辑啊，都在下划线 schedule 这个函数里面实现的。这个函数呢比较复杂，我们分几个部分来讲。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啊，它首先会在当前的 CPU 上取出任务队列 RQ， 然后呢 taskstruct previous 会指向这个 CPU 在任务队列上正在运行的那个进程 current。那为啥它叫 previous 呢？就是一旦将来它要被切换下来，那么它就变成前任了。那接下来的代码呢，就像下面这个样子。那么它会调用 pick next task， 这是第二步，获取下一个任务。那 taskstruct next 呢，会指向下一个任务，也就是继任者。 pick next task 呢，它的实现呢是像下面这行代码这个样子的。这个函数比较长啊，我们直接来看 again 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啊，其实就咱们上一节讲过的，那么 for each class 它会依次调用这么多的调度类，然后呢会调用每一个调度类的 pick next class。 但是呢在这里呢，它其实有一个优化，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进程啊都是普通的进程，所以说呢啊没必要每次都所有的都过一遍，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会调用上面的那个逻辑，那调用的就是 fair scheduled class 的 pick next task。那么根据上一节对于 fair scheduled class 的定义，那它调用的就是 pick next task fair， 它的代码呢就是下面这个样子。那对于 CFS 调度类呢，它会取出相应的队列 CFS RQ， 这个就是咱们上一节讲的那棵红黑树。然后呢在这个红黑树上呢取出当前正在运行的任务 current， 如果这个任务啊它依然是可运行的状态，也就是说它进程啊处于就绪状态，那么就会调用 update current 来更新 vruntime。 update current 我们上一节也讲过，它会根据实际运行的时间算出 vruntime 来。接下来会调用 pick next entity， 它呢会从红黑树里面取出最左边的一个节点，这个函数的实现我们上一节也讲过了。然后呢我们接着会调用 task of 取到这个下一个调度实体对应的 task struct， 如果发现继任和前任它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明这时候啊我们有一个更需要运行的进程了，那这时候啊就需要更新红黑树了。 那么前面前任的 Visual Time 已经更新过了，那么就可以调用 Put Previous Entity 把它呢放回到红黑树，那么它会在红黑树里面找到自己相应的位置，然后呢 Set Next Entity 会将继任者呢设为当前任务。我们再看第三步，就是当选出的继任者和全任不同的时候，那么就要进行上下文切换，那继任者呢正式进入运行，调用的就是 Context Switch。 那么上下文切换它其实主要干两件大事，第一个就是切换进程空间，也就是切换每个进程的虚拟内存，第二个呢就是切换寄存器和 CPU 的上下文。我们就来看这个 Context Switch 它的一个实现。这里边首先先做的是对内存空间的切换，那调用的就是 switch memory RQS off 啊这么一个函数。这里边涉及到的内存管理的内容太多了，我们不在这里讲，在内存管理呢后面会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讲解，这里你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重点看这个 switch to， 就是进行寄存器和站的切换。它呢会调用到 switch to ASM， 这个呢是一段汇编代码，它主要用于站的切换。对于32位操作系统来讲，那切换的呢就是站领指针 ESP。对于64位操作系统来讲，它切换呢是站领指针啊，只不过变成了 RSP。那么这两段汇编代码呢，你不一定非得看得懂，但是你可以看得懂里面那个注释，那就是 switch stack。那最终啊，无论是32位还是64位，它都会调用到下划线 switch to 这样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是对于32位和64位操作系统，它的实现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里面做的事儿呢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呢，这里呢我们仅仅列出了64位操作系统它做的这个事儿，我们就看这个下划线 switch to 这样一个函数。这里边有个叫 per CPU 的结构体叫 TSS， 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呢？这个啊，它其实是硬件的一个要求，在 x86 的体系结构里面提供了一种以硬件的方式进行进程切换的一个模式。它要求对于每一个进程啊，X86 都希望在内存里面维护一个叫 TSS 的一个结构，叫 Task State Segment， 叫任务状态段。这里边会把 CPU 所有的寄存器都保存下来。另外呢还有一个特殊的寄存器叫 TR， 叫 Task Register， 叫任务寄存器，会指向某个进程的 TSS。 当每次要更改这个 TR 值的时候，就会触发硬件来保存 CPU 上的所有寄存器的值到当前进程的 TSS 中，然后呢会从新进程的那个 TSS 中读出所有的寄存器来，然后加载到 CPU 中对应的寄存器中。那么下面这个图就是32位的 TSS 一个结构，这个图呢来自于英特尔的一个官方文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结构其实还是挺复杂的。那这就说明呢他这么做其实有一个缺点，就是咱们做进程切换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没必要每个寄存器它都切换，那这样呢每一个进程它都有一个完整的 TSS， 每次都要全量保存全量切换，这个动作实在是太大了。于是呢 Linux 操作系统它就想出来一个办法，我们记得系统初始化的时候会调用一个叫 CPU init， 在这里边它会为每一个 CPU 关联一个 TSS， 然后呢将 TR 指向这个 TSS， 然后在整个操作系统接下来的运行过程中 TR 就不变了，就不切换了，它永远就会指向这个 TSS。 TSS 呢它是用数据结构 TSS struct 来表示，就像下面的代码里面写的这样。如果你去仔细看里面的 X86 Hardware TSS， 你就看到里面的变量和上面那个图里面是一模一样的。在 Linux 里面真正参与进程切换的寄存器非常非常少，主要呢就是站顶寄存器。于是呢我们在 Task struct 里面还有一个我们原来从来没有注意到也没有解析过的成员变量，就是 thread， 这里边保存了要切换进程的时候需要修改的那个寄存器。所谓的进程切换其实呢就是将某个进程的 thread struct 里面的寄存器值写入到 CPU 的 TR 指向的那个 TSS struct。 对于 CPU 来讲呢这样呢就算切换完成了。你比如说在上面那个代码里面 switch to它会调用 load sp0， sp 就是站领指针嘛，就是将下一个进程的 thread struct 里面的 sp0， 也是站领指针的值加载到 tss struct 这里面去。那这样呢虽然从硬件角度好像没有切换，但从 Linux 角度里面它其实已经切换了。这时候我们的整个切换就完成了。你是不是很困惑， 难道真的就这样切换完了吗？是的，不信啊，我们来仔细的盘点一下。我们现在假设，我们从进程 A 切换到进程 B， 这时候用户站要不要切换呢？当然要切换啊，但其实已经早切换完了。用户站保存在哪里啊？用户站它不是保存在用户的内存空间里面吗？咱们前面不是也切换了内存空间了吗？而且每个进程的用户站以及用户空间它都是独立的，当时切换完了，那用户站也就切换完了。那接下来看内核站呢，切换完了吗？当然也切换完了，它是在 Switch 2里面切换的。这里边它是把 Current Task 指向了 Task Struct， 这里边不是有一个 Void Stack 指针指向当前的内核站，我们把 Current Task 切换完了，那内核站啊不也就切换完了吗？那么内核站的暂停指针有没有切换完？也切换完了，就是刚才那个 Switch to ASL 里面它专门是用来切换暂停指针的，并且呢会将暂停指针在 Switch to 里面加载到 TSS 里面，那内核站的暂停指针也切换完了。接下来呢，用户态的暂停指针呢，如果当前在内核里面的话，当然这个暂停指针是保存在内核暂停的 PT Registry 这个结构里面，当从内核返回用户态的时候， PT Registry 里面会将当时所有的用户态的运行信息都会恢复出来，然后呢就可以接着进行运行了。那到这里你会发现，哦，用户站、内核站、内核站的暂停指针、用户站的暂停指针好像都已经切换完了，唯一有个没有提到的就是指令指针寄存器，这个也是唯一让你不大那么容易理解的，因为它是指向下一条指令的，我好像没看到它在哪儿切换，它是如何切换的呢？这里啊有点绕，请你下面仔细来进行听。在真正讲指令指针寄存器的切换之前，我们首先要先明确一点，就是进程的调度最终都会调用到下线 schedule 这个函数里面。为了方便你记住，我姑且给它起个名字叫进程调用第一定律，要永远记住这个定律，后面会多次使用到这个定律。我们呢接下来就用前面那个例子来仔细分析这样一个过程。假设本来一个进程 A 它在用户态是要写一个文件的，就是写那个 BTRFS 的，写文件的操作当然没办法在用户态完成了，那就要通过系统调用到了内核态。在这个切换的过程中，用户态的指令指针寄存器它肯定会是保存在 PT Registry 这里面的，然后到了内核态了，内核态呢就沿着写文件的逻辑一步一步一步的执行，最终呢就到了咱们上面这个函数，发现它要等待，于是呢就调用了下划线 schedule 这样一个函数。这个时候啊，进程 A 在内核态的指令指针它是指向下划线 schedule 这个函数的。这里请你记住， A 进程的内核站里面它会保存所有调用的一个过程，会保存这个 schedule 的一个调用，而且并且知道它是从 BRTFS waiting for no snapshot write 这个函数里面调进去的，整个这个调用链在 A 进程内核站里面其实是保存了的。然后呢这个 schedule 就经过上面我们解析过的层层调用，最终到达了 context switch 的最后三个指令。这里面有一个指令比较特殊啊，叫 barrier 语句，它其实是个编译指令，它用来保证 switch to 和 finish task switch 这两个的执行顺序不会因为编译优化而改变。我们呢忽略它，这里我们只看里边两个指令，就是上面这个 switch to 这个指令和下面这个 finish task switch 这样一个指令。这个时候呢，当进程 A 在内核里面执行 switch to 的时候，内核态的指令指针它也是指向这一行的，但是在 switch to 里面它会将寄存器和站都切换成为了进程 B 的，唯一没有变的就是指令指针寄存器。当从 switch to 返回的时候，按说这个指令指针寄存器其实是指向了下一条语句 finish task switch， 但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时候 finish the task switch 就已经不是进程 A 的 finish task switch 了，而变成了进程 B 的 finish task switch。这样合理吗？你说你怎么知道啊？进程 B 当时被切换下来的时候它当时执行到哪儿了？为啥我恢复进程 B 执行的时候一定要恢复到这里呢？当然了，你要仔细想一下，这时候就要用到咱们的进程调度第一定律了。当年啊， 毕锦城被别人切换走的时候，他是不是调用的也是 schedule， 他是不是也是会调用到 switch to， 然后才会被切换成为 C 锦城的。所以说毕锦城当年的下一个指令当然也是 finish task switch 了，这就说明我的指令指针其实指到这里其实是没错的。那接下来呢，就要从 finish task switch 完毕以后返回下划线 schedule 这个调用了。这时候问题就在这，返回应该返回在哪里呢？按照函数调用的一个原理啊，当然它应该从内核站里面去找应该返回到哪里。这时候你会想，是不是应该返回到 brtfs wait for no stamping rights， 是应该返回到它吗？当然不是了。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是因为 brtfs waiting for no stamping rights 这个东西它是在 A 进程的内核站里面的，它在上一个 switch to 里面它早就被切换走了，现在呢内核站呢是 B 进程，所以说你应该从 B 进程的内核站里面去找。我们假设啊 B 进程就是在最前面那个例子里面，它是调用 type do read 读网卡的时候进来的，它当年调用下划线 schedule 的时候是从 type do read 这个函数调用进去的。当然了 B 进程内核站里面肯定放的是 type do read 呀，所以说这个时候从 schedule 返回的时候当然不能够返回 BTRFS， 应该返回 type do read， 然后接着 type do read 往下运行，然后在内核中运行完了以后再返回用户态。这个时候 B 进程的内核站的 PT registry 也保存了用户态的指令指针进行器，那么就接着在用户态的下一条指令开始接着运行就可以了。假设我们只有一个 CPU， 那么当年呢是从 B 切换到 C， 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又从 C 切换到 A， 那么在 C 切换到 A 的时候，那么还是按照进程调度的第一定律， C 进程它好像应该还是应该调用到下划线 schedule， 然后呢还是调用到 switch to， 这里面呢会切换成为了 A 的内核站，然后呢运行 finish task switch。 再要注意了啊，这个时候是从 C 切换到 A， 完了以后这个时候运行的 finish task switch 它才是 A 进程的 finish task switch。 运行完毕以后从下划线 schedule 返回的时候，这时候因为内核站已经切换成为 A 的内核站了嘛，这时候从内核站上这时候才知道当年 A 它是从 BTRFS waiting for no snapshot right 这里边调进去的，所以说它因而应该返回 BTRFS wait for no snapshot right 继续运行。最后呢内核站执行完毕以后返回用户态，同样会恢复 PT registry， 恢复用户态的指令指针进行器，然后在用户态呢接着进行运行。那到这里你是不是有点理解为什么 switch to 它有三个参数呢？为啥这里边会有两个 prevail？ 其实呢我们从定义呢可以看到，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假设啊，这个 A 切换到 B 的时候运行到 switch to ASM 这一行的时候是在 A 的内核站上面的，这时候呢 previous 是 A， next 是 B， 但是呢 A 执行完了 switch to ASM 了以后它就被切换走了，当 C 再次切换到 A 的时候它再运行到 switch to ASM 的时候，这时候它是从 C 的内核站运行的，这个时候呢它 previous 是 C， next 是 A， 但是呢它在 switch to ASM 里面被切换成为了 A 当时的内核站。这时候呢还记得当年那个场景啊， previous 是 A， next 是 B， switch to ASM 里面会调用 return previous， 在没 return 的时候 previous 这个变量里面放的还是 C， 因而呢它会把 C 放到返回结果里面，但是一旦 return 这一句一调就会要开始从函数站里面弹出，这时候弹出的是 A 当时的内核站，这个时候啊 previous就变成了当年那个场景，就变成了 A,next 的就变成了 B， 就还原了当前那个场景。好在这时候返回值里面还是 last 还是 C。 那么这时候呢通过三个变量 switch to previous 等于 A， next 等于 B， last 等于 C， A 进程就明白了，我当年啊我被切换走的时候我是被切成了 B， 这次啊我被切回来的时候我是从 C 切回来的。最后啊我们到了总结时刻，这一节呢我们讲主动调度的过程，以及一个运行中的进程主动调用下划线 schedule 让出 CPU。 在下划线 schedule 里面呢会做两件事， 第一呢是选取下一个进程，第二个呢是进行上下文切换。而上下文切换呢又分为用户态进程的切换和内核态的切换。最后呢给你留到课堂练习，你知道应该用什么命令查看进程的运行时间和上下文切换的次数吗？欢迎你留言后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习和